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radio.hk 10月16号晚 myradio 八周年台庆联欢晚会仲有少量门票，各位可以把握最后的机会，在办公时间里面打2467-3088预约买票，到时见啦。 国师陈云十分钟筹款演唱会即将开始，想听陈云开腔献唱金曲，而家机会嚟啦！嚟紧喺10月16号 MyRadio 八周年台庆联欢晚会入边，陈云将会上台激昂高歌，为 MyRadio 筹募营运经费。大家支持陈云国师喺台庆献唱嘅话，可以选择亲临普罗政治学院捐赠现金或支票，支票亦可以邮寄到普罗政治学院，抬头请写普罗政治学院有限公司。假如你有 PayPal 户口，你亦可以登入之后以转账的方式将赞助款项存入 hkproletariat@gmail.com， 同时注明赞助陈云十分钟台庆筹款演唱会。如有查询，请电2467-3088。请大家踊跃捐书支持陈云国师，撑 MyRadio，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早晨， 早晨，翻嚟第四节嘅大香港早晨啊！咁呢一节咧，我哋就会讲翻都系一个政府同埋市民嘅问题啊， 系 即系阴公猪 系 民生啊，阴公猪讲紧咧就系、是、其实今年咧8月嘅时候咧，食环署咧就通知呢个位于深水埗钦州街临时小贩布市场，俗称棒仔嘅布市场咧，就要收翻笪地，咁就因为咧要起200个居屋单位，咁有70名报贩同埋咧市民咧，就早前咧就去抗议呢个搬迁嘅方案咧，就唔应该强行清拆啦，亦都唔满意佢哋嗰个赔偿方案啦。咁而我知道咧，我身边嘅阿康咧，亦都系落咗去棒仔嗰度咧，去同当嗰度嘅报贩咧倾个偈喎。咁你去到嘅时候有咩发现咧？ 唔系，我讲一讲个背景先， 系咯， 即系讲下棒仔个历史背景啦。咁其实佢咧就由呢个70-80年代咧。就喺嗰度已經係有個臨時嘅布市場㗎啦，咁咧就喺個欽州街咧，咁佢咧就成為咗一個布嘅集結地啦，就即係好多人會即係可能時裝設計師啊，或者學生啊，甚至當區嘅居民亦都會喺嗰一度就去買一啲布啦，即係攞翻去可能自己 DIY 去做一啲手作仔啊，或者係可能做一啲畢業嘅功課啊。咁其實我自己都有落過去嘅。咁其實咧就我之前就落過去同佢哋傾過啦，就問過佢哋一啲關於拆遷嘅問題或者搬遷嘅問題啦。咁其實佢哋亦都有啲擔憂嘅。其實喺我言談當中問到嘅時候咧。咁其實佢哋就有啲，我問大部分嘅檔主，其實亦都係會選擇會搬嘅，就唔會話去到攞呢個特惠金，即係120,000呢個特惠金去就交翻個牌俾政府。其實 點解佢哋會搬呢？ 其實佢嘅意思就話佢唔係話即係我咁講啦，就其實佢唔係話要搬，即係話。佢係話，如果假設政府要拆嘅時候，佢哋就唔會放棄嗰個牌照，就會選擇。就去搬，就跟從呢個政府嘅安排，就去搬翻去佢哋政府安置嘅地方去繼續去營業咁樣嘅。咁所以就其實佢哋就個態度咧就比較被動少少嘅，即係佢哋覺得唉都冇辦法噶啦，政府話到點就點啦咁嘅，所以就都係對於保即係堅持去為咗呢個市場去抗爭嗰個 意欲或者嗰個動力， 係就冇咁大嘅。始終因為我言談當中，我知道佢哋亦都係交緊一個牌費啦。其實佢哋而家呢個小販牌咧，其實係唔需要交租嘅，即係喺呢個欽州街布市場咧，其實佢哋係唔需要交租，就只係每一年就交翻6,000+蚊嘅一個牌費，就係俾翻政府咁作為一個牌照嘅費用啦。咁但係咧，其實即係除翻開，大家會計到可能隨時都係幾百蚊一個月嘅啫。咁嗰度嘅當佢係一個租金啦，咁其實 所以其實他們也都覺得唉都沒辦法，其實政府說到即是我又不是一個、正正式式的一個租戶，而那裡也是一個臨時的布市場，其實按法例來說、政府是有一個權利去搬遷裡面的東西，或者是、將他們由一個地方，即是由欽州街搬去一個、其他地方，也都是、無可厚非的那件事。咁所以其實佢哋擔憂嗰件事就係話究竟搬遷咗之後嗰、那個新嘅位置、新嘅市場嗰、那個單位嘅大細足唔足夠去容納一啲佢哋咁大型嘅布呢？ 咁係譬如按你嗰個觀察啦，其實喺布市場裏面呢有大概幾多人係符合嗰個搬遷嘅資格，因為如果冇牌嗰啲就冇辦法啦，即係連搬遷嘅資格都唔符合啦。咁譬如你嘅觀察嚟講呢一個譬如冇牌嘅同埋有牌嘅小販，佢哋當中會唔會有啲意見上面係欠協調呢？ 其實大家都是覺得即係可能我講翻人數先啦，即係搬遷嗰、那個即係可能有牌同冇牌其實都係一半一半嘅啫，即係講真都係即係有牌嘅佔有一半啦，冇牌嘅就另外，即係嗰班咧，其實大家個意欲都係即係心底裏當然係想留低啦，即係當然想留低喺嗰度，但係其實佢哋入面都即係講真嗰句，即係有牌嘅又梗係。覺得喂，如果你安置咗冇牌嗰班又係即係其實係唔 fair 咁啊嗰件事，即係講真。咁所以就個問題就係佢哋亦都有個有個大家唔同嘅界別咁樣咯喺入面，即係就會有一班就係、 佢會唔會話哦冇牌嘅就偏向留低，就想可能做多啲行動，但有牌咧就可能偏向搬遷咁嘅講法咧？ 其實全部都係想留低嘅，即係主要嚟講全部都想留低，但係咧佢哋就覺得始終都係嗰樣嘢就係、是、冇乜意欲去行動啊！始終嗰件事就係話我亦都問過佢哋話喂需唔需要搞一啲行動去可能係即係抗爭啊，即係去到一個比較激烈嘅程度去為咗呢個地方去堅持啊！咁其實佢都講到就話都冇辦法，其實即係政府講到話點就點啦。其實所以其實佢哋比較擔心嘅有幾個原因啦。啱啱仲有一個就係話，搬遷咗嘅地方究竟個大細夠唔夠足以去應付佢哋平常嘅一啲布嘅存放啦，因為始終佢哋嘅賣點咧就係喺呢個佢哋賣點就係、是、始終佢哋即買即剪噶嘛，即係即剪到又有現貨俾你攞翻屋企去做你屬於你自己嘅手作啊，自己嘅作品啊。咁但係問題而家就唔能夠存放咁多布喺嗰、那個當個位置嘅話咧，咁其實亦都係對於佢哋生意亦都有影響嘅，因為始終可能係要喺附近度租一個倉庫去裝去另外容納一大堆布嘅話，其實係亦都係一個負荷咯。始終對於佢哋嚟講，咁其實因為而家呢一個欽州街臨時布市場隔離咧，其實有一個位置係個空地俾佢哋擺佢哋屬於佢哋嘅布嘅，即係可能有一笪大嘅空地就去放。存放佢哋一啲可能佢哋訂咗落嚟嘅布啦，就擺曬喺嗰度。咁可能入面你賣曬啦，咁我就喺嗰度攞翻啲布去 fill 翻入去，即係 refill 翻入去。 咁真係好方便，係一個工作線咁樣，好方便。 係啦，咁但係而家如果假設，因為我去過嗰、那個佢新嗰個話喺個欽州街嗰個另外個玉器市場嗰度，就佢哋嗰個檔位咧，其實真係好細嘅啫，即係講緊可能係兩張台咁樣夾埋，咁咁細嘅空間，其實即係能夠擺嘅布實在係非常之少。咁其實佢哋亦都覺得有一個 concern 就係話，究竟我搬咗嘅時候，啲布究竟能唔能夠喺嗰個位置度 show 曬出嚟咧？甚至如果假設冇嘅話，就會。 其實 show 唔曬出嚟又會影響到嗰個生意。 係啊，即係個經營上亦都有困難咯。始終，因為講真，嗰度賣嘅就係、是、個賣點就係、是多款揀同埋方便 集中咯。 係啊，係啊，同埋即係最好緊要就係、是、其實佢講第二個 concern 咧，就係話佢哋都擔心究竟啲布能唔能夠集中，即係啲布販能唔能夠集中 搬，定係每個市場塞幾個位俾你？ 係啊，因為始終喺鄰近地區亦都有，即係唔係鄰近地區，即係講緊可能其他隔離嗰幾條街啦。其實亦都有啲車仔檔喺嗰度嘅，即係可能係 車仔檔嘅狀況係點咧？ 係汝州街嗰度就你啲車仔檔， 即係流動式嘅。 唔係，都係位一個位置，一條街劃咗個位置，你啊A 啲。 一檔就 Christine 嘅，咁隔離嗰檔就阿蓮嘅。 咁但係點為之車仔檔咧？如果係 即係都可以有牌嘅， 即係佢係 佢就唔係一個鋪位咁樣嘅，就係、是、一個車仔 喺馬路咁啊個車仔推出嚟賣嘅，咁就叫為稱之為車仔檔啦。咁其實嗰度就另一個生態嚟嘅，始終咁亦都嗰、那個嗰條街咧，嗰、那個負荷亦都非常之大嘅，因為可能係行到出馬路嘅，始終要即係行到出半條馬路塞咗嘅話，咁其實如果真係再加多啲暴反，即係響棒仔嗰度移一啲暴反去嘅話，咁其實亦都係對嗰、那個嗰條街嘅交通負荷好大，所以其實佢哋亦都擔心呢一樣嘢嘅，始終就話究竟能唔能夠集翻埋一齊，即係嗰班人，即係嗰。 因為集唔翻埋一齊又冇乜意思喎，形成唔到一個布市場喺度。 係啊，因為之前熱政都講過，就話呢一個生態其實係由一班人一班暴犯佢哋 咁多年嚟經營出嚟 嘅，經營一個生態一個面貌喺嗰度就成為咗一個自然而生嘅一個市場咁啦，即係一個好點講啊，即係一個經濟嘅。一個小嘅 ecosystem 啦， 係啦係啦，咁但係而家就如果呢樣嘢留唔到嘅時候，咁咪失散咗喺各地嘅話，咁要揾報嘅人咪唔能夠喺一個集中嘅地方去揾到咯。 咁我想問一下，譬如呢、這個頭先就係講緊可能搬遷咗之後嗰個狀況啦，係咁譬如用家啦、學生或者會去嗰度買嘢，咁譬如你啦，你都。頭先有講過話，你自己都曾經去嗰度買過布咁樣。咁其實你自己對於呢件事嘅睇法，同埋假設佢搬咗之後，你會唔會即係再去翻嗰個地方度買嘢啊？或者會對你有咩影響咧？ 其實對於我嚟講，我覺得其實都係擔心咁樣去到嗰度會唔會即係少咗揀咯？始終即係少咗，可能話可能就係要一日即係可能要等一日先攞到貨嘅，咁就另外一回事嘅啦。始終係 咁啊，不如去其他地方可以即刻攞到貨嘅。 係啊，係啲就變。 因為你去棒仔都係貪佢方便，貪佢齊貨啫嘛。 係啊，其實就係貪佢方便，同埋即刻有啊嘛。嗰件事即刻有嗰件事就好 feel 噶嘛。講真，即係有時做即係呢香港係咁噶嘛，即係好趕噶嘛，啲人做嘢永遠都可能係 即係聽日就要交功課嗰啲咁 嘅。唔係，即係可能啲客啊要做衫嘅話，即係你今日落 order 可能今日我想整件西裝，咁我聽日就攞啲布俾你睇啦。咁如果假設仲要等嘅時候，咁咪已經係即係有一個遲咗咯，已經係延遲咗咯。咁其實亦都會影響咗我對於嗰個地區，即係個購買欲係會低咗嘅，始終。 咁譬如如果對你譬如如果你幫人做衫或者點樣，咁你嗰個成本會唔會增加到？因為其他地方，譬如其實亦都有啲講法可以係咁嘅喎。咁其實香港唔係就係得棒仔一個布市場嘅嘛。好似你頭先咁講，汝州街都有啲車仔檔啦，或者點樣。咁點解要保留呢個啫？咁其實其他地方都仲可以發揮到作用啦。咁你自己嘅睇法又係點？ 唔係，咁始終我覺得嗰個地方咧，始終佢有一個比較完整的一個生態在入面，就是話佢係能夠由買布買配件一啲可能係其他啲紐扣啊、拉鏈啊，咁跟住再去到整埋啦，幫你做埋啊，甚至即係嗰類。甚至會有啲人有啲師傅幫你整埋你要整嘅嘢，咁你只要同佢講究竟點做，可能整個 cushion 或者整個攬枕咁樣，你講點做咩 size， 佢就會聽日就可以做到俾你啦。咁其實嗰件事值得保留嘅就係話 嗰系統 係啊，嗰個系統其實好值得去為呢個當區嘅居民去保留咯。始終好多一啲當區嘅老人家或者 係社區經濟係就係咁樣發生。係 啊，始終可能有啲老人家抱孫，我想整一條嗰啲抱 BB 嘅帶咁樣，即係嗰啲 咩帶 係咩帶係啦。咁其實亦都會一定會去揾一啲嗰啲師傅去做嘅。如果自己唔識做嘅話， 同埋講緊嗰啲喺棒仔嗰啲檔主咧，都係經營咗幾十年㗎啦。咁你而家譬如，你叫佢哋邊度揾工啫？ 係啊，係啊。 佢哋點樣再自力更生？其實佢哋而家係可以自力更生噶嘛。咁你做咁多，譬如扶貧嘅政策，啱先嗰一節講，你吹噓到自己點樣幫咗幾多人，減低咗呢個貧窮嘅數字，但你一覺唔覺意就將人哋年金白起一夜鏟走咗。 係啊，為嘅即係200個居屋單位。 但嗰啲居屋唔係俾你住喎，分分鐘。 係啊， 係 啊。 係咯，分分鐘唔係你抽，唔係香港人抽翻嘅，好難講呢樣嘢係。咁即係。其實棒仔而家嗰個狀況就都 好難話有啲咩行動升級㗎啦，係咪啊？ 係啊，其實我覺得，如果其實我係有啲擔憂嘅呢件事，對於即係佢哋正如果真係能夠保留就最好啦。即係最終如果假設，因為之前亦都試過政府有行動，最後尾冇行動到嘅，即係冇清到牆嘅，咁就結果就不了了之啦件事。咁但係其實我啲擔憂就係話如果真係政府同檔主去有一啲談判嘅時候，究竟有牌同冇牌嘅檔主當中會唔會出現一個意見分歧呢？甚至政府會唔會出啲耍一啲比較陰 招？ 係啊，就可能分化兩邊呢，即係其實好容易分化啫嘛，就係話 有牌嘅有錢分囉。 係啊，有牌有錢分，仲埋一般埋添。咁冇牌嘅點啊？冇牌嘅就企咗喺度咯。 係啊，咁佢哋又人丁單薄啦， 係 孤零 樣。咁嗰時就變咗就會完全將嗰個成個棒仔嘅生態都扭曲咗咯。其實我好擔憂呢一件事啫。 即係香港政府真係社區殺手嚟咯。 係啊， 佢專門消滅社區經濟，就係佢由領會開始就一路去咁樣消滅啲社區經濟。唉，即係你仲有冇啲咩補充咁啊？ 唔係，所以其實我希望就即係政府就留守啦，就即係。對這個、 但其實很難的，如果你們裡面又本身有兩個身份，然後那個抗爭或者、抗議的動力是比較低的時候，那你外人即不要說外人，但你就算你想幫都要有一個支持度在那裡。 是啊，始終都擔心那件事，如果假設真的由我剛剛所說的情況出現了的話，就會令到真的就是一個悲劇咯，即是即係拆咗都冇咁慘嗰件事，就係話如果假設搞到分化，大家兩邊嗌交，又呢邊就話啊、哎，我又選擇要搬嘅，我接受方案嘅，嗰邊就話 起翻個大台先咯。 係、哎、啊，嗰件事就唉，實在令我覺得好可悲嗰件事。如果假設真係咁樣發生的話，所以我希望政府都係希望呢件事不了了之咯，繼續保留落去咯。呢一個地方始終係 咯。咁其實我哋仲有呢一個投票嘅，咁我哋個投票係咩啊？連，不如你講下。 承襲翻上一節嘅話題啦，如果貧窮線要改名，應該叫乜嘢呢？第一就死亡線啦，第二個選擇就係地獄線，第三個選擇就係災難線，第四個選擇就係你老母線，第五個選擇就係事業線。係 啊，雙傑 cut 咗投票未啊？係啦，咁我哋咧睇下究竟大家覺得貧窮線，如果唔叫貧窮線咧，咁應該叫做乜嘢啦？咁 個投票結果咧，第一位咧就係地獄線，總有10票，41.67%。 生存喺香港就猶如地獄一樣，係繼續。 死亡線就排第二，總有7票，29%。你老母線咧就6票，25%。災難線咧就1票嘅。 好，咁咧除咗我哋而家嘅直播咧就會到此為止咧，咁但係咧我哋節目咧就未完嘅，因為仲有一個 segment， 咁呢個 segment 咧就係講呢個地質公園嘅。係。咁咧就係、是。由Jimmy 錄音，然之後由柏洋剪片嘅，咁我相當之欣賞柏洋嘅剪片技術啦，咁希望你做多啲啊，係咁我哋而家去片咧，咁我哋就今晚嘅熱血政治再見啦， 好， 係啦，好啦，拜 拜， 熱血製造最強頻道 PassionTimes.hk， 而家已經係10月啦，大家都可能冇留意到，原來我哋嘅屋企香港。九月有件好威嘅事，就係、是、我哋嘅国家地质公园首次通过咗4年1度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嘅评估，达标维持世界地质公园嘅资格。我哋香港嘅自然环境有几宝贵，可能大家平时都未必有留意到。不如我哋用少少时间一齐去睇下。你哋而家见到嘅咧，就系西贡嘅六角形岩柱群啦。你一定估唔到呢啲岩石嘅年龄咧。有成1.4亿年咁耐啦，系现时所知世界上面积同埋体积最大嘅盈灰岩，平均有1.2米。而对比起北爱尔兰著名嘅世界遗产，巨人提到六角形岩柱直径其实都只系得0.5米嘅啫。而西贡嘅呢一个景区就系世界地质公园嘅景点之一啦。喺风和日丽嘅夏天。坐船喺近岸度游览就爽晒啦！呢度仲多次俾游客评选为香港十景之首添。另外，呢啲喺新界东北嘅沉积岩，年龄 就有 3.2 亿至4亿年咁耐。经过几亿年的自然环境变化和海浪的侵蚀，就形成了这个天然的艺术品，亦都是著名的地标之一——鬼手岩了。刚才大家见到的，其实全部都是香港地质公园的一部分来。成立香港地质公园的计划，初期只是由一些民间组织推动，直至到2008年，曾荫权接纳建议，宣布考虑设立地质公园。在原本的计划里面，公园是有10个景点的，但是考虑到交通和路线方便的程度，最后落实的方案就变成了现在的2个园区8个景点了。 分别是西贡火山岩园区的梁泉湾、贡江群岛、果洲群岛、桥咀洲，同埋新界东北沉积岩园区的印洲塘、赤门、黄竹角咀同埋洞坪洲。 当中大部分的地方是由现有的郊野公园同埋海岸公园所覆盖。香港政府当时以现有的郊野公园条例同埋海岸公园条例去机制设立了香港地质公园，将这些地方列入特别地区去到作保护的工作。香港国家地质公园在2009年11月开幕，去到2011年的9月第十届欧洲地质公园会议，世界地质公园网络就接纳了申请，香港地质公园正式宣布为世界地质公园。设立地质公园的目的是教育和提高大众对地质的认知，而不是另外一个主题公园，所以园区里面呢是不会有什么大型建设的。当中呢只是有一个游客中心，和一些由志愿团体、当地居民和政府共同设立而成的地质教育中心，开始在各个景点的附近。这些地质教育中心部分还是由村屋改装而成的，可以给游客了解当地的地质知识和历史和生态。香港近几十年迅速发展，很多人都知道这里是世界金融中心，同时亦都是一个石屎森林，布满大大小小的建筑物。近年来政府在一些重建项目上面没有顾及到很多有历史价值的建筑物，因而备受批评。大家都想好好保留香港的历史和真实的面貌，在留意保留文化的同时，刚才带大家看的景点上面见到，除了建筑物之外，香港有些特殊的天然地貌和岩石群，其实是在上一次的冰河时期开始形成的。现在香港四周围都是一式一样的大型商场，你们身边都一定有些朋友放假宁愿去行下山啊，做下运动啊，这样是吧？下次放假的时候，你都不妨同他们一起去看看香港几亿年历史的一面啦。 10月16号晚 ，My Radio 八周年台庆联欢晚会，仲有少量门票，嗱，各位可以把握最后嘅机会，喺办公时间里面打24673088预约买飞，到时见啦。